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有些歌手的歌曲能够起到治愈人内心创伤的作用，赵咏华就是一位典型的治愈系女歌手。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呢，就一同走进赵咏华的音乐世界，倾听她美妙的歌声。说起赵咏华，大家脑海当中首先闪现出的，我相信肯定是那首《最浪漫的事》。这首歌曲让赵咏华从小有名气到家喻户晓，直到现在这首歌曲还是赵咏华演出当中的必唱曲目。曾经有人愿意出价100万现场听赵咏华唱《最浪漫的事》，但是他不愿意去唱，他认为不是钱的问题，唱这首歌曲为的是歌唱最真挚的情感。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人问赵咏华什么事情是最让他感动的事情，赵咏华说，一次他刚刚在现场唱完《最浪漫的事》，在回家的路上就看到一对满头银发的老夫妻，他们认出他是赵咏华，就对他说，哎，你是赵咏华，我们刚刚听完你唱的《最浪漫的事》啊。老夫妻的那份相濡以沫深深打动了赵咏华，那一刻更令他泪如泉涌。下面呢，我们再来回味这首经典的《最浪漫的事》。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这杯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 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 刚才是赵咏华的歌曲《最浪漫的事》。赵咏华21岁的时候发行了她的首张个人专辑《多说一些话》。这张专辑的成功，一方面因为赵咏华真的有一把好嗓子，另一方面专辑的多位重量级的制作人和创作人为赵咏华量身打造的好歌，也让她迅速地抓住了歌迷的心，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新人。专辑当中有一首音乐人陈明章写给赵咏华的歌曲，非常的清新和婉约。经过赵咏华温柔的嗓音诠释之后，这首歌曲成为了她早期歌曲当中的代表作之一。相信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熟悉她的朋友一定能够跟着哼唱起来。来听赵咏华的这首《嘿，听我这首歌》。 嘿，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我不知能带给你忧伤还是快乐。失去的岁月里，我也有初恋的滋味，而今歌声中我的情感不愿再错。嘿，不要拿麦克风来吓我，在惊吓中长大的孩子容易早熟。 刚刚的这首是赵咏华演唱的《嘿，听我这首歌》。赵咏华长了一张可爱的娃娃脸，但是从出道之后呢，走的却一直是高于她实际年龄的成熟曲风。在生活当中，很爱收集 Snoopy 玩偶的她，其实私底下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女孩。她睡的枕头、穿的睡衣、戴的手表都是 Snoopy 的，可谓童心十足。或许是因为太想做回本色的自己了，从第三张专辑开始，赵咏华在外形与歌曲方面都做了较大的改观。她留了长发，成为了年轻时髦的活力少女，唱着清新和俏皮的歌，展现出了与以往风格迥异的歌路。不过这样的改变却很难被歌迷所接受，唱片的销量也并不是很理想。但是从音乐本身来看，赵咏华唱过的那些轻松俏皮的歌曲同样是非常好听的，比方说这首《求婚》，来听一听吧。 你说你有一只可爱的小狗，总是埋怨你不懂得照顾它，又说你有一间美丽的厨房，只可惜没有飘过饭菜香。我不哭不笑不点头也不摇头，看着你的很像下雨一样的脸，要等你说够一百个求婚的理由，来一量我在你的心中到底有多重。你说你一有钱就花得光光，实在需要人替你管管账，又说你朋友总会欺负你傻，得靠聪明的伴帮你别上当。我不哭不笑不点头也不摇头，假装你的话还不够让我感动，我非要听够一百个求婚的理由，谁叫你你让我等这天等了 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 赵咏华因为嗓音出众，又从小练习声乐，所以从12岁就开始为当时很多的热门卡通片配唱主题曲和插曲。从童年到少年阶段，他一共录制了20多张卡通歌曲的专辑，包括《无敌铁金刚》啊，《科学小飞侠》《小鹰的故事》《小甜甜》等。他独唱的那首《小甜甜》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因为他配唱，在唱歌之前自然要先了解剧情啊，所以他身边的小朋友总会向他打听，哎，接下来会上演什么卡通片啊，什么情节啊，他也总是会耐心地给大家一一讲解。赵咏华还是个很容易投入和很爱感动的人。有一次他参加费玉清主持的一档节目，聊到了小的时候唱过的那些儿歌，聊着聊着费玉清现场即兴唱了起来，赵咏华立刻表现出他童心未泯的一面，在旁边俏皮地吹起口哨为费玉清伴奏，那感觉就像是一个7、8岁的小孩子。那么在赵咏华的眼中，感动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来听他的这首歌曲吧，感动。 你有一颗心，我有一颗心，我们可以懂得彼此。你有一双眼，我有一双眼，我们能够凝望彼此。你有一些苦，我有一些苦，我们最好互相安慰。 一首赵咏华的歌曲感动之后，我们继续聊她的歌曲吧。赵咏华年轻的时候曾做过很多种工作，有电子工厂的女作业员、洗衣店的小妹、麦当劳阿姨、英语幼儿园的教师、秘书、民歌餐厅歌手等等。年轻时候的经历让她饱尝了世间的冷暖，也让她拥有了一颗博爱的心。前几年赵咏华在与年轻的艺人林依晨拍摄电视剧《恶作剧之吻》的时候，尤其疼爱林依晨。她说，我和依晨都是来自单亲的家庭，心灵上可以沟通，而且我跟他们拍戏的时间最多。除此之外呢，赵咏华怕大家在后台等候拍戏的时候会闷，特意买了一台电视机来，这样大家一起看，其乐融融。回到音乐上，赵咏华的歌曲非常具有画面感，听她唱歌就好像在听她讲述一个个的画面充分的小故事。下面呢，我们来听赵咏华用歌声讲的故事吧，这首《我们的故事》。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今天的星光之旅。各位稍后见。 我的朋友都是我的爱人，曾陪我走过苦涩的青春，从一盏烛光到无人的海洋，永远说不完是什么让女孩变女人。我们的话题永远在梦里，从爱情到放逐自己，从不实际到最平凡的委屈。 过苦涩的青春。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星光之旅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我国台湾歌星赵永华的艺术人生。赵永华1967年出生于我国台湾，他嗓音高亢又嘹亮，从小就与音乐结缘。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参加了台北的儿童合唱团，开始学习声乐。童年的生活是与音乐相伴度过的。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的音乐人牛大可发现了会唱歌的赵永华，与他对唱了一首叫做《无奈》的歌曲。赵永华唱过这首歌曲之后是迅速走红，这首歌曲也成为了经典的对唱情歌。但是赵永华并没有因此而出版专辑，要知道那个时候的赵永华还在上学，作为学生是不能随便上电视的。唱过这首歌曲之后，隔天他就被学校记了大过，而专辑是在他毕业之后才得以出版的。下面呢，为您送上这首赵永华与扭大可对唱的歌曲《无奈》。 你如何告诉我，美丽的承诺是谎言？你给我的笑容也随风逝去。你怎能告诉我，深深的恋情已远去？你给我的期望也了无痕迹。失去，你怎能告诉我，深深的恋情已远去，你给我的情梦也了无痕迹。失去，你怎能告诉我，深深的恋情已远去，你给我的期望也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赵永华的成名歌曲，他跟扭大可对唱的这首《无奈》。在一次综艺节目当中，赵永华谈起他出道之前的事情。他最初是在西餐厅驻唱，刚开始他以唱西洋的歌曲为主，后来改唱了民歌。 影响他演唱风格转变的有两位他称之为英雄的人，一位是那次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吴宗宪，另外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歌手周华健。当年赵咏华经常在台下看周华健唱歌，他感觉周华健唱得特别的好听。后来赵咏华就想，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唱民歌呢？既然民歌这么受欢迎，唱民歌应该更好赚钱一些。从此以后，赵咏华就开始演唱民歌了。后来赵咏华进入了与周华健同一家公司的滚石，终于有机会和周华健进行合作了。下面呢是一首赵咏华与周华健对唱的歌曲《爱到最深处》。 简简单单过日子， 我有你就满足， 再也不必藏心事， 无所谓坚持， 一举一动都是爱， 像影子分不开， 快不快乐更明白， 心情更自在， 谁也不必承诺一辈子， 爱只有开始 就没有结束，千万颗爱你的心照亮夜幕，千万个日子连成一串幸福，一直到 飞过天涯海角， 路上有泪有笑， 有你在乎 我就满足， 千万颗爱你的心变成音符，每首歌都是一场完美演出， 刚刚的这首歌曲是赵咏华与周华健对唱的《爱到最深处》。赵咏华自从19岁母亲去世后，就在单亲家庭长大。这个外表很柔弱，内心却很坚强的女人说过，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打击我了。在音乐方面，赵咏华的歌曲传递的信息也大多是正面的和积极的，以及温馨的。比方说那首歌曲《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即使在你心灰意冷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也会有一种很贴心的感觉。在歌曲当中，赵咏华一如既往地唱着自己的甜蜜心事，李正帆的制作与姚若龙的填词相得益彰，配上赵咏华的演唱，成就了这首好歌。姚若龙也因此获金曲奖最佳填词人奖。赵咏华的《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一起来听吧。 我曾经到处寻访，想找到最美丽的花。 但是梦中总有难忘的草香。我走过许多地方，以为那里有我的梦想，但是一次又一次只有失望。我的爱是不是还是最初的等待？我的梦有没有遗忘在记忆的皮下？走遍千山万水，思念百转千回，音乐之中有远方的呼唤。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是不是还像从前一样？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流逝的青春岁月挡不住世事的改变，能否再看一回灿烂的容颜？曾拥有花样的年华都在风雨中慢慢憔悴，白了一丝又一丝少年黑发。我的爱是还是最初的等待？我的梦有没有遗忘在记忆的皮下？走遍千山万水，思念百转千回，我音乐之中有远方的呼唤。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是不是还像从前一样？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回家的路会不会很长？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不是还像从前一样？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回家的路会不会很长？回家的路会不会很长？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继续来聊一聊赵咏华。赵咏华在音乐上的成功，除了要感谢慧眼识金的牛大可，还有令他脱胎换骨的制作人李正帆。由李正帆担当制作人兼作曲的赵咏华1993年的那张专辑《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令赵咏华跻身一线艺人的行列。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求婚，最浪漫的事，这样被称为爱情三部曲的作品，也成为了赵咏华本人至今无法超越的经典。赵咏华与李正帆这对黄金搭档在工作当中慢慢地擦出了爱的火花，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对恋人并没有走到最后。1997年赵咏华发行了一张名为《只能说遗憾》的专辑，这样的一个名字可能也是他对于那段恋情的感言吧。下面呢，送上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只能说遗憾》。 你又在半夜三 近的电话里对我诉说你爱情的困境，话语里含着悲戚，仿佛你受了委屈。你要我回忆当初的我和你是否遇过同样的问题，对爱情全心全意，最后却伤了自己。我该如何对你解释一个女人的心事，只需要一点痴和一点点的坚持，而你却从来不肯试。只能说遗憾，往事让人心烦意乱。哦，遗憾，就别再提起我的心酸。紧紧纠缠，只能说遗憾，你的爱情那么短暂。哦，遗憾，付出心情是那么困难。遗憾，遗憾的是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赵咏华的《只能说遗憾》。如今步入不惑之年的赵咏华仍然在进行着各种与音乐相关的尝试。2008年，赵咏华参加了音乐剧《天作之合》的演出。因为她小的时候是合唱团出身，所以在她投入排练之后遇到不顺心的时候，能够用歌声进行自我治疗。赵咏华还将情侣吵架的情绪注入演出当中，不仅练唱会哭，连听到别人唱歌也会感动的掉泪。音乐还让赵咏华重拾了乐观的态度，他陪着歌迷上心灵治疗课，到幼儿园送儿童玩偶，他觉得做那些最大的受益人反而是自己。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很好地反映出了赵咏华乐观和风趣的一面，我们来听他的《早餐》。 心情特别好的早上，提前半个小时起床，打算为他做份早餐，让他心情好得跟我一样。虽然最近他有点儿发胖，偶尔营养一下应该无妨。轻手轻脚，不敢太想，看他蜷着身体睡得那么香。想你醒来，不准他说时间很赶，急着上班，我要他一点一点感受家的温暖。为心爱的人做一份早餐，让他在奶油香里醒来，不许他嫌炒蛋太老，面包太焦，我要他一口一口把无法。 这是赵咏华带来的早餐。从小唱美声的赵咏华最开始不太喜欢流行音乐，他小时的梦想是去欧洲旅行，当旅行的音乐家。他很向往过到处旅行和到处唱歌的生活，他从小就觉得那是他的职责。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呢，赵咏华听到了一首他感觉特棒的流行歌曲，他觉得自己还是要唱流行歌曲。那首歌曲就是徐景淳的《玫瑰人生》，因为这首歌曲兼具古典美和隽永的感觉。或许是最初受到这首歌曲的影响，赵咏华后来所唱的那些歌曲都要兼顾艺术性和流行性。好了，今天星光之旅的最后呢，我们来听一听赵咏华带有学院派女高音唱腔的歌曲，她与李正帆对唱的《风的颜色》。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代表本期娱乐大篷车的编辑林奇、技术尹力，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山上的阳光像一件毛衣，整颗心被抱着充满暖意。我听见了风不停的耳语，今天是不是放风筝的好天气？山上的蓝天像一封情书，蒲公英为春送思念甘露。火红的花，热情的跳舞，翠绿的小草都跟着拍手欢呼。